第十一课，我要租房子。对话一， 林先生，你好，我是白如玉，来看房子。 白小姐，你好，请进。这里是客厅，厨房在左边，右边有浴室。 房子很不错。 这里很方便，附近有超市和捷运站。走路五分钟就到了。 现在有人住吗？ 有，还有两间空房间，一间是套房，一间不是。 我想看套房，房间里面可以上网吗？ 可以。你觉得这间房间怎么样？你想租吗？ 我回去想想再打电话给你。